例达到七成。报道指，按现时接种速度预测，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有望达到目标。南韩新增208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新增超过2000宗确诊。新增确诊个案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累计超过28万宗确诊。新增5宗死亡个案，累计2394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灿都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快线有意外，影响到一大车多，龙尾排到培正道。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培正道。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永星里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始创中心。在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优豪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油站。另外，元朗凤翔路、十八乡路和大堂路一带都是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啦。就是现时元朗凤翔路、十八乡路和大堂路一带都是交通挤塞。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马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嘅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来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Hello， 大家好，我是丰收发汇人的李丽蕊啊。中秋节梗系要人月两团圆啦，最紧要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同埋开开心心嘅中秋节。 丰收快活人祝你 中秋节快乐。 Tracy， 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我觉得你反而是一个好的人，即是我觉得 你好一点，你好过他。因为我最高的男仔是觉得好一点的，同埋黑的男仔，那你又中了两样，所以你好一点。我是 Chase 周卓盈，想知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是个好人，你是一个好人。 你讲佢 啊？唔系我同你讲啊，你是一个好人。有冇觉得好熟啊？呢啲 有好人卡啊嘛。 系，你是一个好人。 个个都系咁讲噶啦。 我趁你唔起波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是几多？ 而家时间下午两点十分啊。 跟住到天气， 而家天气啊，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 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啊，唔该。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默书嚟噶，秋文啊，好难、啊。今日呢个照读俾你听，惊未啊？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正午12时，热带低气压灿都集结在东京之西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一带，并逐渐演变为热带气旋啊！ 温带气旋啊， 系温带气旋。 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啊， 嗯， 之所以啊要一开始系咁喺度整蛊啊邱国胜，系有原因嘅。咁啊，话说咧，即系小弟呢排就忙碌于一啲拍摄嘅工作啦，咁啊，出边有啲嘢做咁样。咁而如果大家有睇一啲我哋同事嘅个人社交平台嘅话呢，都会见到阿波胜啊係有份啊幕前嘅演出。 演出下啦，係啊。 咁作为一个演员啊，最紧要嘅其中一样嘢，正所谓演员的自我修养啊，其中一样嘢啊就係准时，係咪先？ 冇错。 即係 call time call 你十点。 十点要到。 你係十点到啦。今朝波胜10:02先到。不过佢 call time 係10:30。 10:01， 你十点半 call time 啊？ 十点半定十点唔记得？ 十点半 call time， 系 系 所以你系准时嘅， 我早啲嘅， 系唔使咁紧张， 惊啊大佬！ 唔系话你呢样嘢， 系话 你第二样嘢。今日有人寻晚5:00几 send message 俾我，其实我瞓咗噶啦，因为呢排嘅生活实在太有规律啦。 支持阿一呢个时间5:00几咧，肯定系未瞓嘅， 肯定喺海边。 佢叫我， 肯定喺海边饮紧酒。 系 平时系5:00几 send message 俾阿波， 听日叫醒我， 唔得，顶唔顺，我快瞓啦。咁样嘅 ，OK， 系啦， 好啦。咁由于即系呢排实在太有规律啦， 即系调翻转， 系啦，我12:30又瞓咗，7:30起身瞓醒，咦 ，last 先5:00，听朝9:00叫一叫醒我，好，好啦。咁为咗避免出现即系一啲叫做意外咧，小弟啊。8:52就开始， 已经开始啦， 系啦，疯狂啊，打电话俾邱国胜啦，一路打啊，打第一次唔通，意料之内， 估到啊，合理啊， 如果唔系，我唔会早5分钟打定啊，即系唔会早一段时间打定啊，再打，因为打咗6次，所以讲咗6次再打， 一共6个电话， 系一共有6个电话， 但偏偏我。准时醒9:00，因为闹钟响。 系啦，我打到8:58定59，我放弃啦。 就系因为你早咗，你唔准时啊！嗰人，我话9:00啊，你早打嚟个闹钟，我未醒。而我电话系教咗响嘅，插住电嘅，全部都开、 哦、 一齐 开咗响嘅， 开响嘅，因为 我以为系你教震机添。 唔係因為我話叫你打俾我嘛，咁我亦都喺五點幾唔係。早少少啦，我都 send 咗個 message 上屋企個 group，就係話聽朝可唔可以九點叫醒？ 哦，係，我都係諗過呢個問題嘅，即係你叫得我，其實你應該都會叫屋企人㗎啦。 係啦，即係安全起見，多幾條保險線啦。 即係有啲咩事，你屋企人一定喺身邊啊嘛。 係啊， 正所謂屋企人永遠係你嘅後盾 ，We are a family， 屋企人永遠係你嘅鬧鐘 ，We are a alarm，an alarm， you are my clock， clock 係啊 ，clock。CLOCK 系好彩，英文都发音都 OK 啫，因为 my clock 系啦。咁啊，我仲唔好笑啊。 咁啊系但系你自己醒嘅， 系我自己醒，因为闹钟响，跟住咁 我以为系你爸爸行入嚟叫醒你先。 我嗱，我仲加多第三条保险线， 是是 我本身咧 sending message 俾剧组，我应该会迟啊，寻晚饮完酒， 我唔够胆，我唔够胆。虽然琴日饮酒嘅时候见到剧组另外一啲同事啦，咁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我冲完凉，搞掂晒，校晒闹钟，插晒插电线啦，仲要确保咧嗰个插电器系有电嘅。瞓咗上张床度，哇，张床咧咁舒服嘅今晚，我唔可以喺度瞓。嗰时真系差唔多五点啦，我有个直觉觉得系我会唔知醒啊。 系系系， 同埋因为。阿爸都唔一定醒到噶嘛？ 哦，系系， 其实你 因为你喺佢瞓咗嘅时候 send message 俾佢 有权未醒噶嘛？ 系系系。 于是乎，我拿住张被，拎住个 枕头，间房瞓。妹妹， 妹妹你 听朝靠你叫醒我啦！ 我连埋个电话，拿晒啲插电器，出咗个厅嗰度瞓 咯。哦， 因为喺个厅嗰度瞓得冇咁舒服。 你落楼下公园瞓啊嘛，再醒啲，听朝七点几。阿生啊， 阿生啊， 呢度唔可以瞓觉嘅， 你瞓咗好几粒钟咯，都唔好阻住其他人咁啊。所以我系去咗个客厅嗰度瞓，所以个闹钟一响咧，我系听到，所以我系醒到嘅。 系， 而点解会有呢种惊？ 或者你拎个闹钟去人哋间房，拎去妹妹间房，或者拎去爸爸间房，咁咪 make sure 佢哋会醒 啦， 就可以叫醒你啦。 因为 genius 啊，屋企应该买咗几个钟送俾佢哋。 送钟俾爸爸，你都算好意头啦。 好意头啊！送埋俾我妹，全家送晒咪打和咯，件事抵消咗，又摆喺佢间房嗰度。第二朝早起身咧，漏嘢入去就帮佢校定个闹钟，吓鬼死佢哋。但系因为咧，我早一两个礼拜之前咧出咗一次事嘅，嗰次又系朝早，又系要做嘢。 系系系。 咁周生咧，即系周摄咧，系叫醒我。咁我哋 即系你两个一起工作。 系，咁然后我哋有个共识就话互叫啦，第二朝，然后佢就同我讲话啊，我都叫咗我妈叫醒我啦，咁，咁嗰晚咧，因为有佢呢句，我个人就定个台友啦， 定个台友， 嗰种定系我冇喺屋企个 group 度 send message 出去， 但你阿妈知嘅， 唔知咯，所以就我阿妈唔知咯， 哦，因为周生同佢，所以你就觉得，哦，同佢阿妈， 唔系周摄同我，我 以为周摄同你阿妈讲， 周摄同周摄妈妈讲，因为佢要九点钟起身。咁我知道咗就互叫嘛，咁得啦。咁我就冇叫我媽媽，冇 send message。然后嗰晚呢，我摊咗上张床度，开住个电话，我係做緊嘢㗎，我记得。然后做下呢，我瞓着咗。然后我个电话，因为我 set 咗係冇自动 lock screen 㗎。所以如果我开住咗个 screen 呢，佢係会通宵开住。 哦。 咁我冇插住插电，开住咗个 screen 通宵呢，佢就冇咗 电。哦。 然后佢朝早就打唔到俾我，之后係我媽冲咗入嚟。叫醒我嘅 几点啊？嗰阵时 迟咗嘅， 迟咗， 迟咗嘅。 但系嗰个系咩活动定系 嗰啲帮人嚟试嘢咁样样啦？去即系佢搞啲活动去做，即系好似以前 OCam game、Dam game 嗰啲咁啦。系我妈冲入嚟叫醒我，我十一点出到去，我醒嘅时候十点五十五分， 即原本就十一点， 十一点要去到系啦，喺荔枝角嗰边。 哦， 十点五十五分，我妈冲入嚟，因为周摄佢本身咧。佢 at 咗我妹個 IG， 佢發現佢同佢唔係 friend 啊。咁你 send message 過，如果唔係 friend， 佢會隔一陣先睇到個 message， 或者佢角落頭提醒你咯。 係啦，咁因為佢冇 at friend 啊嘛，咁跟住佢就要試下 at 佢 friend 先。 啊， 跟住我妹冇理佢啦，即係冇 at 周摄咩人啊嘛。 係啦，唔知 保護好自己啊，妹妹。 啱啊， 呢個世界太多壞叔叔。 係啦，咁於是乎周摄揾唔到我妹啦，跟住就諗緊有冇邊啲人係會有我屋企人嘅電話咁。咁啊，識我中學同學以前有踢過波啊，咁啊玩過，所以佢就呼我中學同學咧。就话俾你听，喂，你咧有冇阿波嘅屋企人电话啊？咁样呼我中学同学就打俾我妈，跟住我妈就醒咗，然之后就入嚟叫醒我啦。喺一个咁迂回嘅状况嘅前后，嗰度都过几两个钟噶啦，咁样。 哦，有冇你阿妹电话咧？ 電話唔知道，但你有經過佢 Facebook 定 係？哦，係係，我有佢 Facebook message， 我哋係因為你之前有聯絡過嘅， 係啊，都係因為應該我唔知想聯絡嘅，好似係我唔記得。 哦，嘢， 都係啊， 因為對上嗰次係要通知你冇得做節目啊。 通知我冇得做节目， 有一次咪阿 Finson 即系我哋前监制翻嚟做，我哋两个咪喺 哦 电话打翻嚟嘅，系啊 系 啊，话因为有啲特别嘅调动啊， 哦 系啊 系， 因为你要提早将一啲嘢 send 出嚟，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啦，我记得，系啦，即系通常咧，你去搵屋企人都 系都搵你阿妹咯，系 都搵我唔到啦，系啊，所以经过嗰次之后，我就今朝我就清楚一定要插电，其实平时都会嘅，但系嗰晚真系突然之间瞓着咗之后，啪熄咗个掣咧，就好危险。所以今日顺利嘅，就买埋早餐孝敬阿一哥，满唔满意啊？一哥， 我嬲， 嬲咩啫 ？Very angry， 食埋个薯饼仲好过 咩啊？薯 饼系喎，你又俾翻我， 又嬲多样啦。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会影一张相，当种种事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时间。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推翻，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或是有感觉到曲终人散，遥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聚散，和你走。 啲人唔信我哋今日 live 吓，点解啊？ 好多次时咯， 而家时间啊，下昼2:22咯，你都播一次啦。 嗱，我直情跟住唱，冇理由咪 live 啊，系咪先？虽然我唱得难听， 唔系录音都可以跟住唱 啊，你啱。啊 但有一样嘢 prove 到，因为你可以喺依刻睇到个留言之后，你讲到出嚟。 哦， 所以你系 live。 You genius， 呀！ 哲学讨论，有权系我扮有人留言噶嘛？ 你又好似 阴谋论再反阴谋论啊！ 好攰啊，俾我唞下得唔得啫？呢个节目唔系咁噶。 啱啱嘅对话可以整呢个剧场版，完美演绎呢首歌嘅歌名《理性与任性之间》 ，Ega 嘅， 究竟今日系 live 定系咩咧？ 唉， 有咩所谓啊？ 咪咯，好听唔得咯。 系啊，跟住系咩啊？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啊，嚟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中秋波胜与庆祝日，庆祝日庆祝日，下星期就系中秋节啦，中秋节翌日仲系红日添，你想点庆祝啊？ 我想晒太阳， 唔系嘛？中秋节关个太阳咩事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中秋波胜与庆祝日，庆祝日庆祝日，下星期就是中秋节啦，你想食啲咩庆祝啊？ 我想食月饼，越南炸虾饼。 唔系嘛？睇你个款想食字多啲喎！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中秋波胜与庆祝日，庆祝日庆祝日，下星期就系中秋节啦！中秋节翌日仲系红日添，你想点庆祝啊？ 我想翻工，最大的诉求就是翻工。 唔系嘛？你就系黎生。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中秋波胜与庆祝日。庆祝日，下星期就是中秋节啦，你想点庆祝呢？ 我想玩灯笼，不过要点白色的蜡烛。 唔系嘛？咁大吉利时咧，我想讲过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中秋波胜与庆祝日，庆祝日庆祝日，下星期就是中秋节啦，你想点庆祝呢？ 我想离远咁望住个女仔，月亮嘅嫦娥， 唔系嘛？唔使突然咁诗情画意系嘛？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中秋波胜与庆祝日，庆祝日庆祝日，下星期就是中秋节啦，你想点庆祝呢？ 我想玩蜡烛，低温蜡烛， 唔系嘛？可唔可以唔好谂埋嗰啲嘢啊？同埋中秋节冇煲蜡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中秋波胜与庆祝日，庆祝日庆祝日，下星期就是中秋节啦，你想点庆祝啊？ 我想睇灯笼啊！人皮灯笼， 唔系嘛？我唔要听啲恐怖嘢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中秋波胜与庆祝日， 庆祝日庆祝日，下星期就系中秋节啦，你想点样过呢？ 我想自己一个人静静咁过。 唔系嘛？今次你真系。中秋你注定一人，冇嘢食又冇气氛，翻屋企注定铺尘，去庆节又很愚笨，烛光的抖震，街边的花灯，示意你这一生乜都冇份。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不便透露支联会网站内涉嫌违法的内容，又指任何团体是否违法，有关团体心中有数。萧泽颐又话记协曾经倡议人人做记者，以及对持不同意见的传媒选择性失聪做法是否专业，心中有数，有待公众评估。记协曾经澄清并没有倡议人人做记者，被问到警方和记协是否有误会以及会否接触记协时，萧泽颐说欢迎和专业记者沟通，但认为不专业和以政治凌驾专业的团体就有需要检讨。职工盟明天将会交代去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职工盟并非工会，不方便评论事件，但職工盟有為再培訓局提供課程，關注對受培訓人士的影響。羅志光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說，職工盟提供的部分再培訓課程如果可以盡快完成就希望盡快完成，如果無法在可能解散前完成就要想方法處理，包括找其他機構協助。劳工处昨日话，职工盟根据社团条例注册，并非根据职工会条例登记的职工会或职工会联会。今日是918事变90周年，内地多个城市都举行纪念活动，其中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纪念仪式，出席人士肃立，气氛庄严。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日方控制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诬蔑是中国军队所为，借机出兵侵占沈阳，中国展开长达14年的抗战之路。美国海军在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今年第9次。美国海军第7舰队表示，白克级导弹驱逐舰巴里号星期五依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巴里号通过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踪监视警戒，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施毅又说，解放军东部战区昨日出动作战舰艇、预警机、轰炸机等在内的海空兵力，在台湾西南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和实战化演练，有关行动旨在提供战区部队，提高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能力。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 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快线嘅意外未清理好噶，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爱民村。咁就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会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爱民村。咁另外较早前咧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慢线嘅意外就清理好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接近大学站。咁就系较早前咧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慢线对开有意外，咁不过啦意外清理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接近大学站。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白雀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雅丽居。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永星里一段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最后是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优豪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新港酒店。另外元朗凤翔路、十八乡路和大堂路一带仍然都是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作为一个物业管理员，原来要识呢一样嘢。 主要是楼宇结构，其实当初就不知道这样东西学来做什么的，但是面对最多就是那些水喉漏水问题，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楼宇结构认识的话就会易一点回答一些客。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Rainy 刘敏仪的展翅故事。 电视梗系一齐睇先开心。港台电视31口述影像电视系列，听出好气势共融版， 逢星期六晚6点播出， 以生动旁白叙述画面内容， 配合港台自家研发嘅听出好气势专用手机应用程式，俾视像观众同步收听口述影像旁述，与家人朋友真正同时欣赏同一个节目，达至真正共融。 听出好气势专用手机 app， 即刻上港台网页下载啦！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Tracy， 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好像呃人的，因为我刚才在一个房里面他呃了3次，我3次都信他的。唉。 是 Chase 周卓盈，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 好耐冇见过啲咁紧张嘅女嘉宾啦。 系啊，你有冇紧张啊？阿一， 我唔紧张，系我做咗六七年啦。 系啊， 头先咗三百几四百个女仔， 都已经多到系都系咁啦。 好耐冇遇到啲咁紧张，搞到好开心啊。 系啊，因为头先开始嘅时候都问啊，要讲啲咩咧？唔使担心嘅，系啦、啊，因为今日嘉宾咧系有 Tracy 周卓盈嘅，你好。 好 ，Hello， 大家好。 之前就系玩啊 ViuTV 做美人啦，咁样 系。 即系问翻呢一个，嗰阵时一开始系因为啲咩去即系玩呢个比赛啊？仲记唔记得？ 其实有一个原因系我一直都冇讲嘅， 系 我同一个男仔表咗白三次都失败咗，咁我就觉得有啲失败，跟住同埋嗰段时间就好多人都话你好肥啊嗰啲，咁我就谂我系咪真系咁差咧？咁我就想变靓咯。 嗯，但系你有冇揾个原因？ 系啦， 系啦，即系。拒絕的原因是即係外貌啊，定係性格不合啊，定係咩？ 仲有其他咧？ 定係佢有老婆仔女咁樣？ 因為佢覺得我哋識得耐， 係 就話啊 keep 住朋友好似好啲喎。咁你都講到咁，我都冇辦法啦，唯有自己變靚啲啦。 嗯，但係嗰三次有冇話其實係隔咗幾耐㗎？ 兩分鐘，兩分鐘一次。喂，不如拍拖啊 ？OK， 好啦，傾第二啲啦。睇完套戲， 真係拍拖。 點話可能係十幾歲一次啦，跟住之後廿幾歲咁樣又一次咁樣。 係真係幾年前一次， 係 跟住近幾年有一次，跟住最即係參加節目之前就最後一次咯。 哦，咁你好長情喎，定係移情別戀過再翻翻去？ 係移情別戀過再翻翻嚟嘅， 即係中間有拍拖啊，有其他嗰啲咁樣。 係嘅，係嘅。 係咁，但係點解都係佢咧？ 其实我都好难讲，因为佢真系中咗好多我中意嘅条件，可能因为嗰人系佢，我就将个条件 哦，佢就系嗰啲条件啦，变咗 系啦系啦。 我想知系咩条件啊？ 系眼细啦，即系单眼皮或者内双啦，跟住高啦，同埋黑咯。 哦，你而家谂紧有啲咩人啊？ 系 啊，有啲咩例子介绍俾佢啊？可以， 我幻想唔到。 咁我想知道。咁啊，完咗个比赛之后，有冇嚟第四次啊？ 完咗比赛之后就冇啦，不过佢有嚟同我一齐睇个节目嘅。 咁、嗯、又以后系完全放弃定系 等多几年再访问佢 咯？ 我就都系完全放弃啦，其实都冇乜可能啦，都系做朋友，可能长久啲咧。 哦，听住先啦。 喂，过几年喂 点啊？ 转化成成功啊！ 第一部分咧有一个叫第一印象嘅，咁啊俾 Tracy 你估一样嘢。咁因为睇呢个节目里边，知道里边嘅节目内容可能系一啲身形上面嘅 keep fit 啊等等咁去改造啦，变成一个更加靓嘅人啦。咁样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呢样嘢啦，就是、你觉得我哋边一个喺减肥方面系有恒心多啲嘅咧？ 哇，呢、這个问题啊， 系啦。虽然望落去你会见到好似有啲 其实 身形嘅分别， 其实唔差得远， 其实已经唔差得远， 其实而家唔差得远， 系啦。同埋讲紧减肥嘅时候嘅恒心程度， 减肥嘅时候恒心程度，其实我会拣你嘅， 系， 因为我睇你，我觉得你好似有啲似运动型多啲， 系， 所以我觉得。你会中意运动，所以我觉得你会有恒心多啲、哦。 我有黑啦，我有高啦，有双眼皮啦，我都齐晒。 人哋要单眼皮、啊， 单眼皮。哎呀，所以你又觉得我嗰个外貌上似啊？ 系啊，系啊。 咁啊，一就似系从来冇谂过减肥嘅。 咁又唔系有嘅。 系佢减咗噶啦，不过好似唔系好成功啊，冇咩恒心咯、啊，个人。 即系你最后都系觉得系我嘅，即系呢个感觉。好，真正嘅答案， 你系估错， 错咗。 吓、啊，真系噶。 我都好耐冇做运动 啦，其实我做运动做得多过佢。 其实佢做得密过我嘅，首先运动嚟计先啦，即系佢有行下山啦，即系如果秋天冬天会多啲啦。 我今个礼拜都踢咗两场波啦，已经。 哇！但系就咁睇，我真系拣你噶。 唔系啊，佢件衫 高啊，佢话减高啊，真系即系件衫咪遮咗啲嘅。但系真系试过减肥，佢系你自己讲 啊，我直情连饮食都控制埋咯。 我系我试过成个月系冇食过碳水化合物落肚咯。唯一嘅碳水化合物系你嗰啲沙律嗰度有几粒面包糠嗰啲咯。跟住之后嗰个月瘦咗20磅，连埋做运动，系啦，可以去到呢个地步。 哇！我真系忍唔到口噶。我是会偷偷地跟住就食个朱古力一块唔觉嘅，跟住食完一块之后咧，我转个头就诶食多块啦，跟住就走入去食噶啦。 因为我都其实我而家个肚腩开始劲嘅，但系我去即系有啲朋友，甚至乎有啲朋友系即系健身教练，都提供啲方法，即系点样 keep fit 嗰样嘢啦。我系极多藉口嘅，唉，好难嘅，即系有时咧时间又夹唔到食嘢啊，跟住唉，咪啲 comfort food 于之如此类啦。所以我要如果要减嘅话咧，我系即系而家系呃到人一啲衫，但我系冇嗰种恒心。我庆幸我个 DNA 即系，你个冷笑， 唔系戒零食系好紧要噶，因为成日都唔知道即系不经不觉间就食咗好多好古怪嘅零食落肚，或者你无啦啦诶食咗两包饼噶啦已经。咁就一餐㗎喇其實。所以就如果減肥其實應該係齋食正餐囉。 喔、哦。 咁你正餐個份量控制住。佢、哦、其實食少咗零食或者食少咗宵夜都已經爭好遠。佢係我哋係會放工我係返屋企瞓覺。佢係會去食杯麵嘅人嚟囉。 即係呢一種囉係。咁但係你除咗之前節目又好啦，或者可能到而家延續到都好啦、嗯、即係你係咪都能夠有啲即係 keep 住做下運動啊，嘢食到雖然有啲零食啦，但係叫控制一下咁樣咧。 有嘅，因為以前節目之前啊，我係可以一日就食一排朱古力，即係有八條嗰啲，一日就食曬佢噶啦，停唔到口嘅、 欸。我都得啊。 係去到節目嘅時候見營養師，之後佢就你咁樣唔得嘅喎，跟住就開始，唉，就唔試下戒啦，跟住就真係好啲嘅。但到依家都冇再食過嗰只朱古力啊！ 嗰只食完一條就停唔到嘅喎。 係啊，停唔到。 因為佢話一杯牛奶啊嘛，可能有營養咧。 廣告嚟嘅啫，果然係有用。跟住就自從節目即係見完營養師，真係戒得清咗。 係啊，真係就冇食，因為朱古力其實最我聽人講話最好，就算食薯片都好，就唔好食朱古力，因為糖分好似冇咁好。 有冇谂过系食黑朱古力呢？即系有啲人话嗱，我又系听翻嚟，我唔知 道 黑朱古力好似系冇咁肥嘅。 有听过嘅，但系白朱古力好食啲 。我嗱，黑朱古力、白朱古力、牛奶朱古力， 我会拣牛奶朱古力。 所以咪食咁多条咯，一盒一盒咁样拍咯。咁跟住啲人嘢食嗰啲又即系戒咗一啲啦。咁跟住去到譬如话运动嗰啲咁，本身你系有冇做开运动 嘅？本身都有嘅，跳舞嘅。 哦。 之后因为未做过 gym， 其实我好惊去 gym room 嘅。 点解？啲人嗌得好大声啊！ 唔系，因为我未，因为未去过嘅，我好惊去尝试嘅。 嗯。 之后第一次做 gym 就喺个节目度做咯，跟住做完之后就中意咗咯。其实都唔系咁尴尬嘅啫。 我想知中意嗰个位系 好似跳舞咁咯，即系成日都想做咯。 哦， 我觉得好好玩啊！ 系咪好实在咧？同埋嗰啲嘢，即系你即系举啊，同埋有块镜望住咧。 系啊系啊，你可以见到，今日又瘦啲喎，哇，肌肉啊！ 不过有成日你举完嗰几下咧，嗰个肌肉嘅短暂性就会分胀咗咧，实正咗噶嘛会。 我唔得呢个，我唔得做 gym 嘅，系，但我会宁愿一个自己去行山，因为我觉得做 gym 太闷啊。 我开头我惊做 gym 系可能我。因为未试过入去做，死啦！人哋做得咁认真，我唔知道我啱唔啱，又惊人哋望住我。 Oh. 但系当我自己做嘅时候，原来人哋唔会理我噶。 其实冇人理你噶， 嗰阵时反而仲失落。哎呀，原来冇人理我咁样。咁跟住即系呢啲运动啊、饮食啊等等啦。咁但系喺嗰个即系可能打扮上面等等嗰啲，即系经过咗节目之后，会唔会都学识咗多咗嘢咁样去衬啊咁样？ 其实有，因为以前我系真系净系着黑色衫嘅。純粹唔使諗啊嘛，即係呢款黑色衫襯第二款黑色褲就得，再調翻轉都得、啊。跟住係因為節目入面就俾個 認真設計師， 係設計師就我連續三套衫都俾佢話，嗰陣時係真係勁想喊，其實喊咗嘅，即係覺得好失敗啊。跟住我就決定要加少少顏色啦。 今日譬如穿呢、這個類似草綠色啊，深深地咁樣嘅綠色咁。咁而家衣櫃裏面係咪仲有其他唔同嘅顏色？以前係全部都黑色噶啦嘛。 衣櫃多咗粉紅色咯，不過都係大部分黑色。 即係叫第一步咯，呢、這個叫 係。 我想問成個節目，你覺得學到最緊要嗰樣嘢，即係呢啲都係啲好。 外在 嘅去改变，即系内在嗰个改变系 内在嘅改变，我觉得系 主要是課自己，我覺得是相信自己啦， 嗯， 而且真的自信很重要咯，即就算你有自信的時候，那時候可能你是沒有那麼漂亮的，但你都會覺得好一點，即好像我看回節目，就一開始自信好一點的時候是真的不同的，整個人由表情開始啦，但好像後期沒錯是瘦了，可能漂亮了樣子，但是當你一沒有自信，其實你看的樣子都是好像很不開心，都是不漂亮的，為什麼？ 嗯，那現在這一刻是有自信的？ 這一刻是七成啦，有啲啦。 有冇咁嗰时表白几多成啊？ 表白嗰阵时，我都唔知 道。你嚟唔到 呢个主持咁问一问，冇晒啦又。 本来拎住七成上嚟，而家倒写晒啦，冇晒啦，好贱格啊！估唔到一问翻去嗰个位啊，你又知你？女神大揭秘。跟住一路就想 Tracy 分享一個秘密俾我哋聽嘅， 好秘密啊！係其實可能表面上唔講咧，同朋友出街食飯乜都食，咁其實我係好揀飲雜食嘅，即係例如生果嗰啲我係唔食橙嘅，因為我覺得個橙個衣咧係會近親嘅。 个衣系即系嗰啲 淋淋嘅即系面嘅，你成搣橙嘅面嗰度有一阵白。 哦， 近亲咧。 系啦，跟住我试过咧，系慢慢搣个衣，搣完个衣先食。咁我就觉得啊，好嘥时间，因为成日成个塞落口啦。 系。 跟住咬咬咬，冇晒啲汁咧，好似吞唔到咁样。 哦。 跟住同埋食。 你真系做 gym 做大啲个口啊， 练嗰个肌肉 系咯，苹果肌咁 样。我好惊近亲。 OK， 跟住有骨嘅，例如牛肉，我系中意食个一口牛嗰啲。即系如果屋企我妈咪系煮大嚿啲嘅牛肉，我就唉，我唔想食啦。 系， 因为我觉得好难咬啊，好硬啊。咁如果近亲点算啊？ 你系咪曾经试过即系有近亲嘅经历，令到你咁抗争呢样咁惊咧？ 我未试过近亲噶。 咁你咁 从何有呢个近亲嘅概念咧？ 因为 看过人哋近亲死咗， 都未睇过啊！纯粹系我因为我唔食药丸嘅， 哦， 咁我又惊食药丸会跳咗隔篱，即系嗰个 跌咗落气管， 系跌咗气管，我都系今年先学紧食咯。 你对自己个身体咁冇信心，系冇信心到连自己嘅器官都唔相信 到啊！惊， 所以食菜嗰啲咧，我都系净系食个叶咯。因为啲框好硬、啊 哦、你会唔会好似 B B 咁样将啲菜剪到好碎咁样？ 咁又唔会，咁、嗯、最多就夹过啲夹啲叶咯，冇咩冇咁割咯。 即系鸡翼嗰啲你都唔食噶？ 鸡翼就食嘅，但系鸡嘅其他位置我就唔食咯。 鸡胸系 即系有骨嘅位置就唔食、 哦， 即系鸡髀同鸡翼都还好。 雞髀就我觉得好麻烦，所以我都冇食到。 鸡髀麻烦过鸡翼咩？ 系啊。 我谂紧， 唔系鸡翼麻烦啲咩？我出街唔食鸡翼噶， 真系噶， 系啊，我觉得好麻烦、啊，因为鸡髀我可以攞张纸包住就咬嘛，但系鸡翼我要抡啊。 好啦，你一比一，我会拣鸡翼，因为鸡翼我可以一夜摆落个口度，我唔需要，因为鸡髀有时你切佢发嚟发去嗰条骨咧、哦，如果你饮咗嗰啲咩瑞士汁咧，嗰条骨发嚟发去嘅时候，好、哦、难定到佢， 好难切啊， 系啊，即系两样都烦噶啦。但如果拣呢样咧，鸡翼可以一夜趴落个口度咧，都仲好啲嘅， 即系汉堡派嗰啲就最 good 啦。 汉堡派系啊，但不过因为令立立，所以我都唔少食。 咁鱼嗰啲应该你就唔搞噶咯， 鱼反而会食。 是刺身的状态就会吃， 不是刺身，是一条条那些，因为我妈咪说下面的是没有骨的，所以我只是吃下面的骨，然后就会反转条鱼吃完另一边， 然后就不会再吃 鱼、哦、即鱼腩位你才会吃的、是 啊是啊，最下面那里、哦、因为那里没有骨的。 OK， 那我给几个你选、汉堡包和焗猪扒饭。 嗯，我要拣焗猪扒饭。 但汉堡包唔系方便啲咩？ 系啊，但我试过出去食焗猪扒饭，我食晒啲饭咯。 我就唔食个猪扒， 系有食一个四方形好少咯。 哦，即系有骨嗰个位置就唔食啦。 即系咬一啖。 哦。 所以其实你系一个怕麻烦嘅人嚟嘅，都系。 系嘅。 佢点咁点？ 咁即系如果嗰啲 cool meal 嗰啲咩黑椒猪扒饭啊， 或者乾炒意粉啊，咁你一定會揀意粉同埋炒飯，因為最唔使攣骨啦。 係啊，我通常都食炒飯嘅。因为系咁滗，系咁滗，系咁吞，系咁吞。 哦，即系叉烧饭 OK， 烧鸭饭就唔 OK 啦。 系我食叉烧饭。 哦，我已经了解咗呢个人啦。 同埋紫色嘅食物我都唔食嘅，少食。 紫色嗰啲，即系 茄子嗰啲咧，我都，我纯粹见到佢个样子我就，唉，唔好似唔好食嘅。 系。 因为我唔中意紫色啊。 有冇缘起嘅？即系唔中意紫色系？ 以前系中意薰衣草嘅，跟住。自从好似我嗱中意薰衣草，跟住有啲朋友又话中意薰衣草啊，咁我就觉得，咁我唔中意紫色啦，我唔中意薰衣草啦，我中意第二只色啦。 拗气，都拗气，个个中意。 我都唔中意抡骨嘅，咁你又唔会抡骨咧？但系所有紫色嘅嘢系茄子、紫薯、 嗰啲香芋、 香芋， 嗰啲都麻麻地啊。 咁即系你屋企个衣柜而家增添啲衫，会唔会有紫色？都唔会有。 唔会有啊。 哦，咁佢着咗喺人哋身上面，你会唔会对嗰个人嘅感觉冇咁好咧？ 咁又唔会，即系唔系我就 OK 噶啦， 系 人哋就无所谓啦，嗰度都有， 你都有啊，话你啊， 我都有紫色啊， 系啊，成件都系啊，见到唔开胃啊， 心理龙爪手。 咁啊，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都同 Tracy 玩嘅，你最想成为童话故事里面一个反派的角色 ，A 就是小红帽里面那只狼 ，B 就是睡公主的巫婆 ，C 白雪公主的个后母，同埋 D 灰姑娘里面的家 姐。 灰姑娘家 姐就是那两个很肥的两个， 好唔靓， 俾佢去嗰、那个， 系啊系啊系啊。 我应该拣 B。 睡公主的巫婆，点解咧？ 系因为睡公主的巫婆好似都几靓噶。 是咩？ 唔系， 唔系白雪公主嘅后底乸靓啲， 系嗰个最靓噶。 不过佢第二啫嘛，佢输咗俾白雪公主啫嘛。 白雪公主嗰个俾苹果去食嗰阵时，佢唔系块面好多粒粒。 化妆啫，我化妆我都样衰噶。 化妆你都系白雪公主啊嘛， 化妆我都变白雪公主。 佢嗰个系因为要我记得系呃佢食个苹果，所以佢先变身做个巫婆，但佢本身都叫世界排第二啦。 好似系第二噶， 系 啦，古仔 系生白雪公主之前佢。都系咩嘅？ 佢唔系三白雪公主， 系咯， 系咪哪嚟？ 即系白雪公主出现之前啊 ，sorry， 系啦，系啦， 有冇得转噶？ 得， 你而家想拣边个？ 咁我都系想拣白雪公主嗰、那个， 都系因为靓啊嘛。 其实我都系， 啊，你都系拣呢个， 系啊，都系因为里面叫做靓啲咯。 哦，我会拣大灰狼， 点解嘅？ 可以同小朋友玩咯。 玩到食咗佢添啊！因为很喜欢小朋友，所以他选这个人。 我觉得大灰狼啱我的人物设定多一点嘛，即其他的全部都是家 姐啊、巫婆啊、妈 妈啊，玩 了大灰狼都好像是 嘅， 系咯，我觉得大灰狼好像啱数啲。 我同 Big Sense 话中意同小朋友玩啊， 系咯，我直觉会拣大灰狼。 即你又拣小红帽大灰狼 ，Tracy 就是拣白雪公主的个后母啦。咁究竟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会揭晓嘅。 一有钱总要去到贵价店铺扫一扫，不理新款与过气，最介意有冇 logo。高价手袋有设计，却要贵过你屋租。不过新袋我百四已买得到，只要碌卡要的你总可买到，攞去摆的却堆满三几尺高，堆满的卡数点知找得到，睇见张单就好苦恼。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几万几秒好心态。要热爱消费，只要消费得你好或坏，不管边一晚将会两张。一有钱总要买到扎到似去 fashion show， 只要 IG 里照片个个也爆满 like so， 爽快的感觉最美却又贵过你屋租，睇见张单啊就好苦恼。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几万几秒好心态。要热爱消费，只要消费得你好或坏，不管边一晚将会两樽。 世缺少，为何什么都缺少？ 别挫折疯狂烧，别底偏偏穷得要吃白放爆了。 Oh no， 或者刻很烦扰，但当天所买的，现在是否需要？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几万几秒好心态。你热爱消费，理想消费，不理好或坏，终于这一晚早已两樽，继续挨。You are a shopaholic, you are a shopaholic， 不开心怎买慰藉？我未靠消费，不靠消费都觉得自在，早知执拗的沉迷着，不可感到愉快。 听过李贤嘅 shopaholic 啊？ 咦？报道指并不涉及在今次谈判中。台湾今日没有新增的新型肺炎本土确诊和死亡病例，而输入个案只有6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正12点，热带低气压杉都集结在东京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亚皆老街。咁就系较早前咧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快线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亚皆老街。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金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落尖沙咀车多龙尾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最后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翠华大厦。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永星里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将军路道去将军路隧道方向近观塘泳池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上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Tracy，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我觉得你反而是一个好的人，即系我觉得你好啲。你好过佢，因为我对高嘅男仔系觉得好啲嘅，同埋黑嘅男仔，咁你又中咗两样，所以你好啲。我系 Tracy 周卓莹，想知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继续有 Tracy 喺度嘅。咁我哋玩紧一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是、一个童话故事当中有啲反派啦 ，A、B、C 四个选择，你会拣啲咩呢 a 就系小红帽嗰只狼啦 ，B 系睡公主嘅巫婆 ，C 就系白雪公主个后母，同埋 D 灰姑娘嘅嗰啲家姐。咁一就系拣即系狼啦，我同阿 Tracy 都系拣后母。咁呢啲系代表啲乜嘢呢我哋而家就逐样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睡公主嘅巫婆，代表你嘅痴身指数咧有50%，你喺关系当中嘅安全感啱啱好，有自己嘅生活重心啦，同时亦都会配合另一半。所以在感情方面都好懂得拿捏的。揀了 D, 灰姑娘的姐姐代表你的痴身指数有 99%。你长期都缺乏安全感，成日觉得患得患失，所以变到好依赖，成日都想黐住对方。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样揀了 A, 小红帽的灰狼，又或者好似波胜同埋 Tracy 咁样揀了 C, 白雪公主的后母，又代表你的痴身指数有几高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个心理测验其实是了解緊呢你在爱情当中那个痴身的情况。 哦。 看看那个。 你自己痴不痴身的 本身。 我都知道其实都开头痴啲啦会。 我睇下准唔准先。我都问咗呢个先。 系系啊，开头会痴嘅，大概几耐到再一开始就会回复正常，冇咁痴身嘅。你自己觉得？ 我系几耐咗？ 即系嗰啲热恋期之后就， 通常都闹咗交之后就好似诶冇咁痴啦会。 但系几时开始嗌交先？两日后就嗌交。 咁可能呢个睇人嘅要。 咁啊系。 你嘅经验当中最快可以几耐就开始闹交？ 最快其实好快一。 即日都可以嗌啦， 咁又唔會，即 係唔會嘅。 嚇、啊！你哋未試過咩？揾日試下， 一表白完， 表白完之後嗰晚就可以嗌交噶啦。 快手啊， 係咁噶啦，女人就係咁樣啊。 好啦，咁啊，我哋睇下一嗰個先啦。嗰只小紅帽裏邊嘅狼黐身嘅指數20%，唔算好高，係啊，屬於獨立型嗰啲啦，愛情中注重自由嘅，甚至乎佢話關係之中受到拘束係會想反抗嘅。你有冇去到咁 未 去到 嘅？ 系啦，但作为你嘅伴侣，会容易感到被忽略。 我、哦、合理啊，合理啊， 系啦，因为你都唔系好理佢，佢又唔好理你。 系啊，我就系理我个女啫嘛， 你唔理女朋友啫咁啊。咁啊，我哋嗰一个啦， 白雪公主嘅继母，哇， 几多？ 80%， 哇， 好准、 啊。 佢话通常咧就系、是、啊，同人嗌完交之后先开始唔黐身嘅， 系啊。 唔係講下笑呢、這個我做 的，我俾人呃咗啦！ 佢得到幾大，準到咁嘅。嗱，佢呢度嘅講法就係、是、戀愛當中容易覺得焦慮同埋缺乏自信，咁啊唔會逼對方24小時都喺自己面前，但係希望掌握對方嘅行蹤，即係知道佢喺邊度咁。佢話甚至乎自己可能唔係好知道自己有嗰啲控制欲嘅，唔小心就會即係令到另一半就覺得黐得太緊啦咁樣。 咁我應該係唔小心， 但係你係中意嗰啲即係嗰啲對方要報道嗰啲人嚟嘅， 咁又唔使嘅， 佢嘅 又唔使嘅， 可能講多兩句啦，可以咁就好啲啦。 我模仿一下先，假設波成同你拍拖啦，咁唔係一齊住先，係啦，咁當佢瞓醒啦，你嘅預期係 我起咗身啦。 即是你会 send message 过嚟先， 唔系啊，你要 send message， 你起身啊嘛， 你 send 俾我 ，OK 嘅 ，OK 嘅，OK 嘅，OK 嘅，呢个 OK 嘅， 刷牙使唔使同你讲声？ 都唔需要嘅 ，OK， 出门口， 梗系要啦， 梗系要啦， 出门口好啦，翻到公司 食早餐 都好啊，可以讲嘅，我都好乐意听噶， 好食早餐。 你可以同我讲你食啲咩嘅？ 系啊，系咪要影埋相俾你睇咧？ 我都几中意睇人哋食咩噶。 即系影埋相好啊，系嘛？ 好啦，跟住开始做嘢，使唔使系咁样讲下今日发生啲咩事？ 我中意夜晚同我讲咯。 OK， 呢个 hold 住。OK， 咁啊，专心做嘢啦。 边班 同 边 咩人同事食 饭？呢个我好想知道啊。 系，跟住食咩？ 有冇男定女？ 呢个一定要知啦。有女仔仲得掂嘅， 咁跟住如果未見過使唔使介紹話俾你聽呢個邊個 department 嘅女仔？ 我都會想人哋介紹啲朋友俾我識。 係啦，咁啊， 跟住食咩都影相啦，係啦， 基本啦。 好啦，咁啊，下晝開始做嘢啦。 系 好啦，咁六个钟做嘢，中间使唔使间唔中都要复下你 message 或者揾下你咧？即系例如去厕所，你做咩啊？呢啲系咪都要讲句咧？ 我觉得即系冇可能六个钟唔揾咯，即系有咩理由咁忙啫？即系可能忙嘅你都会去厕所，你去厕所都应到一句啊。 系 可能同我讲你好忙都得嘅。 咁如佢需唔需要除咗讲自己嘅状态之外，系咁要都要问下你做紧啲乜嘢或者点咧？ 其实我自己咧就 会讲嘅。 少讲嘅， 系 少讲嘅， 但就 expect 人哋讲， 系我又好想人哋同我讲，但我自己又，你仲要问我咁样， 咁跟住好啦，即系啱啱讲到就好啦，咁啊忙完成噶啦，咁样跟住就收工啦，就话俾你听放工啦，呢、个就 系 啦， 系啊系， 跟住之后佢今晚嘅咩安排，约唔约你啊，或者定系翻屋企定系点嗰啲就，其实放工嗰下讲会唔会太迟咧？你觉得？ 放工之后先同我讲佢今晚咩做？ 系啊系啊。 其实会的，即是如果你放工之后无端跟我说你约了人、那你约了人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定是你 expect 他应该是跟你吃饭呢？ 那又不需要。 哦，那跟住之后如果他那天有什么开心不开心，使不使去到吃完饭搞完晒回到家临瞓前每晚补个电话这样 呢？那你电话就不需要了。 是即是 message 的。 message 的。为什么电话你是抗拒定是？ 因为其实之前有之前啦，咁我就瞓咗觉，然之后就有个男朋友打俾我啦，即系嗰阵时嘅男朋友打电话俾我，咁我就同佢讲话我瞓紧觉，跟住佢话点解你瞓觉唔同我讲啊？跟住吓我瞓着咗点同你讲啊？跟住佢就话咁你而家同我倾电话，跟住我想瞓觉，之后佢就话瞓住咁听，咁我都瞓住点听电话啊？摆部电话耳边咩？之后我就唔好倾电话啦，以后都。 哦，咁所以其实你系反而唔系嗰啲即系倾电话类嘅女朋友。 系，因为我觉得开始咗第一次，可能开头倾得多咗，咁如果你缩翻少啲嘅话咧，可能人哋会谂话啊，你会唔会系唔想同我倾电话啦，已经咁样咯。 哦， 可以早啲预防就预防咗先。 所以用 message 系可以解决到呢一样。 系啊。 哦。 咁如果有得俾你拣，你会拣 message 倾电话定 FaceTime？ 即系对方完全唔介意。 对方完全不介意，message 就得噶啦。 哦，佢自己惊啊， 都系 佢有阴影啊。 呢个就系一日 schedule 里边嘅啦。如果去到见面嘅次数啦，即系礼拜六日啊嗰啲，或者行一夜晚计埋一个礼拜七日，你觉得应该要见几多日咧？拍拖嘅时候， 拍拖嘅时候应该见几多日？我觉得，其实三日到 OK 噶啦。是的，即不需要太过多啊。 是。那星期六日你 expect 两日都要，定其实有回日给自己都 OK？ 我觉得要有回日给自己。 哦，即五日行一有两日，即六日就揀一日出来这 样。那同居是会不会都是再黐身啲，定是会反而没那么黐身？ 同居啊，我 未试过。 未试过。 你会不会想很快同居？因为同居就 会想 就会黐得很近的了。 因为你。同居的话你就真的 冇得走， 冇得走噶咯。同埋你知道咗佢好多嘢，哇！原来咁多缺点啊，佢咁样。 但系如果你即系你唔早啲知道嘅话，越 系咯都要面对噶。 定因为系你真系 定系谂住到时分手噶啦。 咁，哎呀，好难答啊。 定系你要觉得真系认定到觉得佢都似系有机会结婚，你先至会考虑同居，定系一定要结咗婚之后先同居咧？ 我自己比较想系结咗婚之后先。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 Tracy， 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如果要用一种寿司啊嘛，去形容你自己嘅话，你会用咩咧？ 寿司啊，我用芝士三文鱼子寿司， 系呢个芝士好紧要嘅， 系嘅，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因为。我喜欢吃咯，以前咧系就咁食三文鱼子嘅，但系落原来有芝士更加好食喎。 系， 因为有芝士特别啲咯，即系唔系个个都三文鱼子咯，佢系芝士三文鱼子咯。咁就可能咁咪咁代表我同其他女仔都有唔同嘅，因为我有芝士。 我有芝士，劲啲。 因为我系芝士三文鱼子，佢哋三文鱼子。 三文鱼子，嗰啲个个中意芝士，我唔中意啦，咁样。 系啦。 即係呢個與別不同呢樣嘢，好似即係 throughout 頭先幾 part 都覺得喺你身上都緊要，就係、是、你唔想同人哋即係大部分嘅人啦，好似咁樣樣。係 啊係，因為如果個個都一樣，咁人哋點解要揀我啫？ 嗯， 你覺得自己最唔同嘅嗰樣嘢係 係啦， 最唔同我有粒物兩粒。 我都有啊， 有啊 我是女仔， 你同事都是女仔 啊，佢都是女仔、啊。 唔即性格上或者有咩你觉得自己系好唔同咧？你会觉得 性格上， 或者你啲经历，例如原来我都啲衰嘅经历添。 你个人生 即系原来我系诺贝尔得奖者咁样，咁好唔同啊！你觉得有咩即经历或者性格上系比较唔同， 甚至乎一啲技能定系唔知点样嘅嘢，你会觉得可能 系即系原来我识得念波野波罗蜜多心经128次咁样。 可能我跳嗰种舞种就冇咁多女仔识跳咯。 系边一种 啊？拉丁舞同埋标准舞咯。 哦，佢识跳拉丁舞啊！ 真系噶， 假嘅都系。头先跟住嗰个字冇咁特别， 头先又作个细图都系险恶嘅。点解电台主持人一而再再而三呃我 拉丁舞唔系拉丁舞都多，但系标准舞真系未听过 咧。标准舞系 标准舞系男女要个身黐住一齐跳嘅咯。 系， 咁就个上身就唔可以喐咯，只手。即系你实又唔可以分开嘅， 都唔系 咁 想同你 试，都唔想同你试， 咁样贴住嘅上身。 诶，个上身又好似朵花咁打开， 系 只手就要，系啦，只手就要。 即系 emoji 嗰个有个跳舞，然后两个一男一女拉到好厚嗰个。 系啊系啊，就系嗰个。 哦， 差唔多嗰啲咯。 你系学咗拉丁舞先定学标准舞先？ 其实学拉丁舞先嘅， 嗯， 跟住。过几年其实都好细个嘅时候，好似九岁就跳埋标准舞咯。 但系我成日即系有一种错觉，会觉得譬如拉丁舞跳嗰种比较 hot 啲咧，即系嗰啲身体接触多啲，会唔会即系容易啲？嗰啲即系可能跳舞嘅 partner 系会容易啲成为情侣嘅咧？ 咁我真系未试过，试过一次啫，都系。 吓，但系有冇发现到或者知道听闻过系即系会容易啲系咁样样咧？ 啲人系。有咁講嘅，但係純粹我睇我啲朋友就通常都係鬧交多啲嘅， 同個 partner 鬧交， 同 partner 鬧交都係好真嘅 partner 多過想同佢。 咁但係係會嘈啲咩㗎？ 嘈可能你快咗半拍喎，因為半拍半拍咁計啊嘛，跟住就喂你快咗喎，咁有陣時你攰啦，運動嚟噶嘛，咁你語氣自然差啲啦，跟住嗰個又話翻佢咯會。 哦，係咁啊，通常啲 partner 都係咁，都係唔做嘢啲 partner。 係啊，係啊，即係你唔好話跳舞啊， 做節目嗰啲都係咁， 電台嗰啲都係咁啊。 啲 partner 都好衰啊，四眼嗰啲特別衰啊， 係嗰啲紫色嗰啲人啊，見到一嬲嘅啫。 恭喜思瑤。 就准备咗礼物咧，送俾 Tracy 嘅。你开咗个礼物题目就系呢个长发公主，系啦。点解会开呢一个？就应该你 系 非常之喜欢啦。 系啊，我自己好中意长发公主。 个原因系 有冇原因？ 原因系纯粹我见到佢嗰阵，我觉得好特别。 嗯。 咁我嗰阵时嘅我就觉得自己性格都好似啦，咁可能都系开心啲嘅。咁慢慢啦。咁自然就中意咗佢啦，系最近先发现，原来我都唔似嘅。 我想知一开始你觉得似嗰个位系在于 似嗰个位系佢好中意 留长头发、 啊。哎呀，咁呢个系个个女仔都中意噶啦。佢好为咗佢梦想去追梦啦，咁样，然之后佢愿意行出去嘅 comfort zone 啦，跟住佢有好有冒险嘅精神咯。 嗯。 跟住，但系， 然后发现自己人大咗，原来自己都唔系啦。 系啊，我发现我一样都唔系嘅，点解？但我嗰阵时觉得系，所以我都染咗金色头发嘅。 哦，但系嗰时我第一眼睇到系其实即系睇到嗰个作品啦，定系出街可能睇到啲 product 定？ 我系睇到个作品，因为佢系迪士尼嘅第一套 3D 嘅公主咯。 系。 咁可能因为平时睇开 2D， 咁睇到 3D 就觉得哇， 好吸引啊！ 系啊。 我想知道，即系你话原本你中意薰衣草，但系因为有啲人中意之后，你如果有日你啲好朋友系中意长发公主，你咪都会舍弃佢？ 唔得，因为长发公主真系中意好多年啦，我未试过中意一个卡通人物中意咁多年噶。 咁屋企有冇储好多长发公主嘅嘢？ 我之前我有啲 puzzle 就摆床边，即系之前床单都系嘅， 系 跟住有啲 figure 都摆床尾咯。 哦，咁出街會唔會？譬如可能今日嚟嘅時候，有冇身上有一啲嘢都係同長髮公主有關？定係多數擺屋企嘅嘢嘅啫？ 我係有買頸鏈嗰啲，但係襯唔到啊，跟住就 係、 因為好似太得意啦，跟住就都係算啦，同埋橡筋嗰啲咯。 哦，即係好似比較小朋友啲嗰種，有個 有隻公仔上面嗰啲。 哦 ，OK， 有冇試過真係特登係留長頭髮留到去佢嗰個地步？ 以前真的留不到那么多，去到腰的，跟住但系剪咗咯。 食都好多，都 到 腰呢个位置。 系我嗰时都去到条腰。 啊，佢都试过。系啊，佢好中意长发公主噶嘛。 系咪真 的？第三次，佢终于见到啦。 喂，呢个系真嘅。咩？我嗰时真系去到条腰， 真系有。 转头俾张相你睇。 好啦，我信你先。 讲得太大话太多。 去到第三次就会觉醒，就好似嗰时表白佢三次之后就觉醒啦。三次magic fee。 好啦，礼物礼物， 我呢个直接嘅长发公主， 我都直接， 好直接， 好难揾呢个题目其实 系难嘅，同埋好惊认错嗰啲咧。我特登上网 search， 男人系分唔到边个迪士尼公主打扮，唯一分到嘅系白雪 公主好啲咯。但因为而家啲样有少少唔同咗， 系 我哋细个睇 classic 嗰样。 以前白雪公主好样衰噶嘛。因為舊底畫到佢， 係啊，嗰種白嗰啲有病咁樣， 係啊， 其實跟住同埋需要上網 search 叫英文名 out。哦，唯一認到美人魚咯， 啊，我因為條 尾係條尾啊， 我認到花木蘭添，因為佢亞洲人樣啊嘛。 唔係啊，啲公仔而家啲嗰啲種族撈得好亂噶，唔係好分到 啊。好啦，所以我呢個咧。 哦， 我又唔見得呢個，呢個唔出咧，因為歐北啊今次，但我覺得呢個好靚，佢係啦，即係長髮公主。 我買 figure 喎， 係啊，我覺得 我甚至都係買 figure， 但係佢有紫色喎， 係啊， 佢條裙係紫色喎， 長髮公主例外。 係啦，佢有兩種顏色，咁我就覺得而家呢個先靚，咁呢個我估可能比較新啲啩，呢一款係。 呢、這個我真的在條街上有見過，我有去看過，但我 你未有啊？ 我未有呢個款啦、 啊，好彩啊！好驚啊！好驚有啦已經。好啦，我覺得呢就最直接最靚嘅呢啲， 係我都好直接，因為我都係 figure。 系， 不過我都係 唔係同一隻 超版，我中意呢個，我都係好中意呢個系列咯、哦。但我特登揀佢短頭髮嘅。我覺得短頭髮少見啲啊！ 哦，短頭髮嘅長髮公主， 係啊，因為短頭髮係佢最後俾嗰、那個 係 又唔係巫婆嘅，因為佢冇髮術嘅，係啲壞人剪咗啲頭髮。 係，我覺得短頭髮即少見啲咯，因為我見過長頭髮嗰、那個，我諗一諗啊，不如短頭髮啦， 係 好似得意啲。 好啦，兩個即唔同階段嘅長髮公主啦。如果俾你揀一份禮物要贏，你會揀邊份贏呢？ 有冇打我噶？ 冇 冇啊！呢、這个世界好残酷噶，即系要拣一个嘢。 哎呀，我系中意金色头发嗰度， 长头发嗰、那个， 长头发嗰、那个。 好惊，我几惊，因为嗰个特别啲，你会拣咗佢嗰个添。 咁系我中意佢金色头发嗰阵时， 佢唔中意短头发嗰阵。 系都中意，因为金色头发嗰阵时系有魔法噶嘛。 但系你唔系中意啲特别啲嘅咩？特别啲我好少见过短头发。 咁啊， 佢话长发公主例外，同紫色一样。 长发公主例外， 系啊，呢、這个 我要长头发嘅， 系啊，所以就你拣长头发嗰个型，好啊，好啦、啊，咁啊，今日我哋再次多谢 Tracy 姐姐你，thank you。 难过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少少暗示，描画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谈一谈，爱一放，竟发过。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转身回头看。 知生恋无疑，无名的小小暗示，随念生起的空意，无常当中徘徊，原来有我，离流中捉紧一切往事和回忆，再一刻守一刻，竟失望，让我多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意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降，伤痕随风雨下葬，便有我，让我归于心死。 听过有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叫《无名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并且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五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在今个月的11日至16日抵港，其中一人是43岁外佣，他前日由菲律宾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他四月的时候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其余四人分别由美国、卡塔尔和印度抵港，一名29岁女患者在中环兰桂坊酒店接受检疫，另外一男一女18岁患者分别在北角华美达胜景酒店和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隔离检疫，余下一名34岁女患者在机场检测呈阳性。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质疑记协的专业，记协就回应说无稽之谈，不会因为反复背诵而变得铿锵。对于萧泽颐认为记协对持不同意见的传媒选择性失聪，记协辑录多份以往曾经发表因应记者采访的时候遇袭而发出的声明，涉及的媒体包括大公报、东方日报、中通社、环球时报和无线新闻。记协又说官员无视回应而重弹旧调，仿若选择性失聪。九巴说将于下个星期二中秋节当日和第二日加强大约70条巴士路线的服务，包括调整服务时间和加密班次，并且开办2条的特别线，包括96R 由钻石山站开往黄石码头，同埋深宵线 N601 由金钟站开往宝达。康文署提醒市民切勿在康文署场地煲立、放孔明灯、乱抛垃圾或者违法作群组聚集。房屋署提醒公共屋邨的居民，在屋邨同埋公共地方煲立属即时扣分的项目，初触犯者亦都有可能因为煲立弄污公共地方而被罚款1500元。日本自民党总裁四名候选人展开拉票活动，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前外相岸田文雄、前总务相高市早苗、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出席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公开讨论会，各人在外交和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立场。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高市早苗宣称会在担任首相期间参拜，其余三个人的态度审慎。对华政策方面，高市主张使用电磁波令到对方基地瘫痪，岸田建议增加防卫费，何野就说有保留，认为日本应该发挥外交影响力。 日本传媒分析，冇候选人可以在第一轮投票得票过半，认为选战好可能进入第二轮投票。自民党总裁选举预计今个月29号投票，新任总裁将会接任首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午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个封路啦，咁就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黄大仙雅竹街去竹园道方向近竹园变电站嘅部分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受到水务急修影响，黄大仙雅竹街去竹园道方向近竹园变电站嘅部分慢线而家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道是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翻沙田是车多，龙尾排到荷里活广场。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繁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翠华大厦。将军路道去将军路隧道方向近观塘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记得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城， 用陪伴住我哋成长嘅经典电影同音乐度过中秋晚上。当晚200多位艺人，包括容祖儿、陈伟霆、Twins， 亦有香港一班艺人合唱《起跑线》，与内地歌手合唱《我的中国心》等。湾区星明月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9月21号中秋节晚上8:15，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18/22二台好日子。 嗨，新歌张文新啊，70年代由我首创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10个名次嘅啫，想上榜啊，就算系天王天后都要打崩头。而家天仪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20首歌嘅选择。 唔系啊，新歌，而家竞争仲剧烈咗啊！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嘅时候咧，都好紧张噶。 所以天仪，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嘅好歌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爱宠粪犬学堂， 点解有啲狗狗咁抗拒俾陌生人摸嘅咧？ 呢个系狗主过分保护，又或者系惊狗狗伤害到陌生人而引申出嚟嘅情况嚟噶。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2，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电视梗系一齐睇先开心。 港台电视31口述影像电视系列，听出好气势共融版， 逢星期六晚6点播出， 以生动旁白叙述画面内容， 配合港台自家研发的听出好气势专用手机应用程式，给视像观众同步收听口述影像旁述，与家人朋友真正同时欣赏同一个节目，达至真正共融。 听出好气势专用手机 App， 即刻上港台网页下载啦！ 导演顾本森的新片以长洲戏院为背景，拍摄最困难的是 要给个 credit 啊，邱万成的主演，因为他首先跟我说啊，诶，细路同狗 好麻烦的， 拍到你呕，不过他就很好啊，你不用怕小朋友，我有教戏的经验，只要演员一到的时候，你即刻已经跟他倾下偈，令到他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基本上完全是好像生活咁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ecca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了，时间啊， 现在时间下午的3:39:40， 跟住到天气啊， 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了，今个星期推介啊，争取时间嗱，听听下推介。 今日的歌叫什么？ LJHK 啊， 系啊系啊，嗰我哋嗰个香港电台，唔系 香港搞笑电台第二台啊，比较长 少少，系啊，所以今日直接入去重点推介。 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啊，随身准备定一啲抗鼠神器。这个鼠不是老鼠的鼠，是天时鼠热的鼠。虽然就来去到中秋节啦，即都开始叫入秋，但是在一个夏天的尾水呢，都仲会有一种热度在这里的。这排你出街加上不是之前不是沤风的，那么天气焗一点，出汗又多一点。而我仲发现呢，不知道是不是个人肥了，出一些叫肥仔汗，称之为明显比以前呢我是出多了汗的。咁所以我觉得原来随身能够携带住一啲叫消暑或者抗暑神器係非常之重要。特别如果你要长时间喺户外嗰度工作嘅话呢，更加係旁身係好紧要。甚至乎有时即係你工作嘅场合隔离见到有啲女仔喺度呢出汗啊好热嘅时候，除咗真係帮人哋撥下凉之外，你能够拿出呢啲小法宝啊，话唔定对方会加你分，觉得你都几细心喎、啊，随身带呢啲几好几好几好仔咁。所以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随身带备一啲消暑神器，帮到自己又帮到人 ，very good。今集笨毒兵团报告完毕。呢啲消暑神器，先讲呢个肥仔汗嘅问题咧，我真系上网 search 肥仔汗呢三个字，究竟系咪真系个人肥咗啲，同即系啲汗出得多都有关？因为我以前户外长期嘅时间咧，冇咁明显 嘅。哦， 系啊， 我觉得体质系有影响噶，然后你嘅日唔系日常生活，你个人嘅习惯都会有影响。因为咁理解嘅，即系无啦啦做咩提呢个题目咧？啲人话。其实下星期都中秋啦，咁样咁，但系由于小弟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我哋一啲同事嘅个人嘅社交平台或者波盛嗰个啦，咁都会知小弟就跟紧拍剧，咁啊波哥就有粉墨登场啦，系咪先？咁啊好多时都喺个片场嗰度咧系大热天时嘅，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啲演员真系行过嚟噏下对白就走，其实最棘手系佢哋， 唔係五二啊，葉師傅。 係啦，有啲燈光組啊、場務組嘅手足咧，佢哋可能都搬嘢都辛苦嘅，但佢哋相對地有啲咧，直情係即係相對地叫做喺呢方面係啦，喺呢方面佢哋有著數。我不能話舒服啲，喺呢方面有著數就係佢哋可以有一兩個師傅直情唔著上身衫，或者著背心，或者可能可以係咁揾啲毛巾抹自己塊面。咁但係你演員係化咗妝嘅，又或者你嗰個場景其實係冬天景嚟嘅， 但係夏天拍喎、 啊，但係夏天拍喎、 啊，幾有 feel 啊， 幾開心啊！咁你又不能抹面喎、啊，個原因係你會溶咗或者抹走咗人哋幫你化好咗嘅佢妝啊，係啦。咁所以咧喺片場咧嗰啲咩風扇啊，嗰啲呢排興解凍噴霧定唔知咩嘢 啊，或者一啲止汗劑啊，甚至乎係有啲濕紙巾，咪冰涼濕紙巾嘅，嗰啲咧真係隨時係味道救你一命，只不過。是可以在你臨枯死的時候給回幾滴水來潤一潤， 是 我是這樣形容的，即真的不是救你一命的、 因為呢那一天在、片場我發現呢今轉我都算是大汗出得勁，有一晚直拍的時候呢每咳一次所呢 這個叫做成吉思汗打仔 教仔大汗打仔汗 哇，好 old school 啊！呢、這个 我嗰日片场想搞呢个 get 到 feel 都冇人想知咧。我哇呢次真系成吉思汗冇人接落去，跟住我就我就唔搞落去啦。我话成吉思汗咁， 得我接到你啊， 挂、哎、住你啊咁。 冇计冇计，啲人话港台系比较旧啲啊，啲嘢 get 都旧啲，几廿年前啲老乜真系。 对面有台系新潮啲， 系啊，佢哋唔会用呢种。 我哋迟啲用四字成语倾偈啊， 玩嗰啲歇后语嗰啲啦。 咁如好嘛？ 我系嗰个汗系，哇！嗰啲化妆师出到嚟，哇！阿哥你都好大汗下喎， 系 正如咁样同我每一转都要出嚟抹咧，净系同我抹，搞到好似好尊贵咁啦。其实唔系，因为只不过影响到拍嘢啫，咁样。咁但系嗰日有一个，我觉得系唔止真系救到一命嘅。佢哋有一支喷雾，我第一次见嘅，就系佢话喷落件衫度嘅。 哦， 嗰啲清凉喷雾，咁佢哋话佢原理咧就系呃你嘅身体啦。即系佢喷完落件衫度之后咧，会有一种冰凉嘅感觉 keep 住，又贴住你个背脊，令到你个身体以为而家咧系好冰冻嘅，即系欺骗佢。咁我冇所谓啦，咁啊试下，因为平时好少喷嘅，即系止汗剂我都好少喷、因为止汗剂佢唔会令到你有冰凉嘅感觉，只不过减少啲汗啫嘛。但系佢呢个嘅目的完全系令到你唔出汗嘅原因系令到你有舒服嘅感觉，咁啊试下喷咯。跟住喷完之后，觉得心里边谂啦，当然因为其实大家好帮忙啊嘛。 系。 冇乜料到啫，啲几廿蚊嗰啲帮唔到忙嘅，跟住隔咗唔够一分钟， 哦系啊，慢慢渗出嚟噶嘛， 跟住之后就哇好冻啊出到嚟， 佢嗱佢嗰种冻咧唔系风扇嗰种冻啊， 佢唔系嗰 种，其实系有啲似咩咧，你食薄荷糖嗰只啊， 系 嗰种，即系有啲辣辣地，即系嗰种冰辣嘅感觉啊， 同埋佢冇乜层次，一下咁样就一嘢就冻晒啦个杯只咁，跟住我觉得。OK 喎，跟住我啲汗的确系我唔知，我真系唔知个原因系咪佢哋所讲身体被欺骗啦。跟住之后我嘅汗的确系少咗嘅。 哦，可能系会有刺激嘅关系咯，我唔知呢个真系 唔知道啊。咁但系我觉得，咦呢支嘢几有趣咁样，咁跟住后屘行一行咪见到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呢啲系其中一样，你系因为有时你风扇咧，我觉得风扇佢都系系一个可以帮你吹到凉。但嗰样嘢好慢啊，嚟得风扇。 哦， 我觉得 风扇呢样嘢咧，小弟啊就有嘢讲啦。 系， 话说小弟啊，系一个啊，对于大热天时啊 ，old school 啲，用四字成语 嚟， 面不改容啊。我系耐热嘅人嚟嘅，或者亦都耐寒嘅人嚟嘅，都系嘅。你见到每年行山，其实我都唔系特别着得多衫嘅，系 啦，短裤 或者有时以前去行山咧，我哋啲 friend 咧可能行到一半要喺啲阴凉位，即系叫做歇暑，唞一唞嘅时候咧，咁其实我都系照企喺度咁样。嗱，我可能关以前细个踢波时，我通常出汗嘅位咧，我系喺手臂多嘅，我手掌系唔多嘅，可能因为由细到大咧踢波系戴住手套咧。 系， 其实焗晒 焗关啊！ 我唔知啊，因为你 出汗 都唔识出汗，我唔知关唔关事咧。但系通常我系手臂出得好多，背脊都有少少，但系手臂系最多嘅。咁所以其实我只要唔掖住个手臂，或者我着背心行咧，都还好。咁但系咧呢排真系顶唔顺啦，即系日日喺片场嗰度暴晒咧，我决定走咗去买人哋嗰啲叫咩？ 風扇仔啊，即係呢啲叫咩咧？比較叫做唔 man 嘅嘢咧，我好少用噶嘛，係咪先？我會用止汗劑嘅， 係啊，無端端熱呢個風扇仔出嚟，賺啊！你覺得？ 咁但係咧。我買咗個風扇仔啦，咁有好幾款噶嘛，即係最舊嗰只就係一個真係拿住喺手嘅風扇仔啦。咁開始有啲有柄啦，有啲座台式多些少啦。有一款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嚇，佢係俾你攝喺個衫，即係攝喺個褲頭，咁然後揾件衫遮住，咁啲風就可以直接吹入去， 哦， 有個夾咁樣噶嘛。 係， 好啦，我買咗嗰個啦。我唔懷疑一樣嘢，由於嗱，我攞早幾日為例子啦，下晝兩點幾嗰日係完全冇風，學你話齋漚緊風嘅狀態。嗰日嘅温度係去到35度，太陽係兜頭劈落嚟嗰只。我開咗風扇，哇，好熱啊！啲風，即係因為佢係扯翻附近嘅嗰個叫做 热空气，热 空气入去部机再喷去你个身体噶嘛， 系啊， 基本上你都系觉得有好兴，除非你真系要用到人哋嗰啲大嘅牛角扇啊，将个风系要校到最大嗰只，利用个风速去令到嗰啲风 消耗咗嗰个热能， 系啦，先至做到。如果唔系，基本上如果你买一啲嗰个叫做功率或者嗰、那个。即係個 power 功率啦，係啦，功率唔大嘅或者轉速唔夠勁嘅風扇仔嘅話咧，其實你噴出嚟都係熱風嘅，都係冇用嘅。因為我後屘有問翻一啲 friend， 佢同我啊，唔係問 friend 啊，問我隔離嗰個，佢話佢有經驗，因為佢話佢以前去主題樂園玩咧，女孩子嘛好中意帶個風扇仔嘅。係 啊， 佢話有時可能你喺人群之中排隊咧，你用個風扇仔隨時冇乜用之餘，有時仲多一個尷尬嘅情況係咩咧？你扯埋前面嗰啲臭汗味啊！ 哦， 系啊，即会劲啲，因为你人逼人咁排发，你扯埋啲风过嚟又系热，然后有时有啲异味，你又会扯埋过嚟啊嘛。咁，所以就话佢系会，佢话佢买嘅时候有提我，但我系咩？你有提过咩？唔紧要啦，都买咗啦，系啦。咁但系唯一个好处系咩咧？个好处就系令到你迅速降温。 但系头先你扯咗啲热， 咩意思咧？就是因為都總係有一兩間冷氣房嘅，咁你又即刻行入冷氣房，然後扯對住件衫， 哦， 你明唔明嗰種感覺？ 你諗下個嘢可唔可以 唔好反白眼對住你反白眼？ 我即刻避開啊，大佬！你諗下佢，哇，好舒服啊！風扇界 KOL 一嚟噶，用呢個原理上話俾你聽點樣？ 又高温啊，又潮濕啊！ 若有声音，一不留神，哪怕伤心。如果爱到刹那亦能，如果不需要指分，才是接近。 听我有 II 嘅人四足呢个时候，听我哋呢个礼拜嘅 RGHK 啦。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二零零至四零零 ，PM 二零零至四零零， 搞笑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wo。 宠物齐发情，专家团队帮到你。 今日交友爱宠咧，请到上嚟嘅靓女狗主有黄天怡，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自己呢？ 我叫天怡，喺电台工作，我都好中意小动物嘅。 狗主大揭秘， 嗱，可唔可以分享一个自己同狗狗嘅秘密先？ 呢、這个秘密好似好奇怪添。其实我好中意闻狗仔阵味噶，爽朗型嘅狗仔特别吸引。试过喺街道闻到好中意嘅味咧，我会跟住佢噶。 狗主实验。 今日嘅情景题系啊，如果有日你只狗仔可以有一个特异功能，你希望系啲咩呢？ 讲人话，咁可以知道佢有咩需要，同埋表达到爱意啊嘛。 恭喜私人， 今日呢位狗主开嘅题目咧就系雄性狗只啊。嗱，今日有两只嘅雄性狗只嘅，一只就长毛，一只短毛，你会点拣？ 好难揀喎、啊。不如叫佢哋吠两声嚟听下。 呜呜，我系阿一呜呜。 呜呜，我系波成呜呜呜。 真系好难揀喎、啊。咁啊，我揀短毛啊，因为长毛嗰隻听落去把声好样衰。 换言之，今日胜出呢就系短毛嘅雄性狗只啦。再次多谢我哋今日呢位靓女狗主。 多谢交友爱宠，拜拜。 拜拜。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嘅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嘅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嘅 《十八廿二听紧你》，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今日咧要多谢啊，奔神同埋天儿客串呢、這个，佢哋两个录嘅时候都问咩嚟噶，攞嚟做咩噶？ 我觉得 OK 嘅，但我估唔到黄天爷拣你啫。S 一只狗， 佢 拣你 冇理 你， 其实佢冇理过。 起码我哋俾佢嗰份稿系拣咗你， 佢真系冇谂过可能。阿奔神系做得几好嘅，但我哋都有同阿 Lu。 唔得，我觉得奔神冇我哋嗰种咸湿喺入边。 佢做到嗰、那个， 佢一个主持 咯，系佢真系做到个主持咯。 但佢唔系一个咸湿主持，佢做唔到后援会嘅精髓。 所以呢啲嘢系加翻俾我哋嘅，呢啲粗重嘢咧，所以我哋咪扮只狗咯。你明点解啦？啲动物演绎得都几出色噶，我觉得。 你试下用宠物嘅方法去演绎，一阵间十八廿二听紧你啊！ 好开心啊，因为咪就系咁啦。零秒答到你，大哥，你想点啊？好啦，今日十八廿二听紧你啊，拜拜。